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今天咱们又操点领导人的心。哎，最近这个新闻确实，你看主流媒体上没怎么看到过，但是在微信里面大家还有些议论。说的是上个礼拜四，也就是咱的老大在俄罗斯看人家阅兵的时候，前领导人也出现了，是吧？而且出现的这个场合 同一天 和时间都挺，觉得没那么简单。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一南一北分别现身。胡锦涛呢是7号在北川的永昌镇露面，那温家宝呢是第四次访问这个学校，在哪儿？承德兴隆县的六道河中学，而且还给这个学校的学生做地理知识讲座，还跟同学们一起跑操，前一晚上还住在学校里面。你看他那个老师宿舍吧，就看上去环境还挺清苦的，底下还有一双新的球鞋。但有人说应该把那球鞋换了，就别那么新，就可能这个形象就更丰满了。 是布鞋，布鞋， 是布鞋，是吧？ 对， 这个但是你看胡锦涛的这个新闻呢，就是比较简单，就没有像温家宝的那么多的细节。我记得凤凰咱们有节目也报道了，当时有报天天读他的报道，就是以那个明报的图片新闻为主，然后那个标题叫胡锦涛露面，网友说老多了，就是看上去身体还是挺健康的，神情也比较的轻松。那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吧，大家在微博微信里面就特别爱议论，不知道从哪儿弄的消息，就说当年在指挥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的时候，温家宝呢要调派抗灾的军队前往灾区救灾，但是呢时任的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说在四川私设军队抗震指挥部，拒绝听从调遣，气得温家宝摔电话。这是人家在微信里面他们就这么传。当然我们没有更多的渠道去证实这个消息到底属不属实，可是似乎也没有人出来辟谣。当然这种你爱怎么议论怎么议论，也不会有什么辟谣的。但是传着传着吧，大家觉得可能是真的，因为之后你就看到胡锦涛也去了抗震的现场嘛，他们就说是摆出一个力挺的这个姿态。当然这是很多年以前发生的事哈，你们怎么看？就这次我觉得从这个新闻发布的渠道时间点和内容细节还真是不太一般呢。 嗯，我看到有外媒的评论啊，非常有意思，他就说可能习大大不在，然后家中需要有人了出来这个镇场子。 有人也不要镇俩吧。 对啊，有人需要出来镇场子。然后因为反腐斗争毕竟还是非常的白热化，怕没有人在的时候也许有人出来捣乱，所以就把这两位大神搬出来了。然后可能同一天在媒体上亮相是为了表示他们支持习大大的反腐工作，当然这是他们的解读。我觉得这是 我怎么觉得这个不太靠谱，要怎么看见也用不着前两人，而且你看习大大上来之后这么强势，是吧？要可能交给王岐山，这估计也够了。 其实我觉得，我更觉得台湾跟内地文化不同，就是你说会不会出现？其实说真的，就是过去两任，就是其实每天都在出现，只是有没有出现在媒体版面上。说真的，谁不出现？出门买个包子的意思。对，所以只能说，我觉得内地的媒体文化，因为见与不见，就是同一天能够一起见。 对，哪有这么多信号解读？ 对，但我觉得这也是媒体，要不然咱们存在干嘛？就是尽可能 没事找事儿的，就是。 你说真的，如果以正常来说，如果说老大不在家，那当然我觉得也有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要去，就是顾好这个家。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形式意义吧，就是可能更多也许展现个团结，或者是说在这时候可能外面有很多一些解读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一个形式意义。但是至于说真的好像也不需要过大去说，也可能人家就是出现了去做了一件事，其实好像没什么特别好。 但是你联想过去的那些卸任的领导人，你比如说像朱镕基，他出现的场合我马上能想到的一个就是清华经管学院，我印象当中还有清华校庆什么的他也会出来，当时你就看到他满头白发，是觉得历经沧桑这么一个老者的形象。那再或者呢就是他出书，是吧？所以这些形象这些场合你会觉得跟他过去的这个身份 他是跟他的过去的工作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就完全是以私人身份，一个是我清华的毕业生，一个呢是我以一个作者的身份出来，你外界怎么样接待怎么样解读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你看这次胡锦涛去的四川抗震，那可以说他在任是非常重大的一次灾难性的事件。那温家宝他过去的这个形象也是觉得非常的亲切是吧，他在黑板上写上多难兴邦这几个字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他们挑选这样的场合曝光一定不是说偶然的，他肯定是有一些文章的。那既然咱们都是个猜，那不如咱请两个更加擅长猜这方面内容的老师吧。一位呢是咱们这段时间很久没有请教的独立的历史学家张立凡老师，还有一位呢咱们的一位新嘉宾，他也是一位独立的学者叫温克坚。那两位呢从不同的角度哈，都给咱们好好的猜一猜。我们先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样来解读的。 我觉得这两位前领导人吧，一位是高调露面，一位是低调露面。据说这个胡锦涛这个去呢是私人这个旅行，所以私人访问吧，所以不要求报道。然后当然他去的这个地方呢也足以唤起这个老百姓对这个当年就是这个抗震这个回忆。我也注意到这个温前总理的这个露面啊，这个露面好像我们刚看完一次现在又看了一次，所以现在是两次露面，都跟学校有关。给人的感觉是他似乎在强调，因为他以往也曾经讲过自己是一个教师的后代，那么而且我们也发现他以前也特别爱当老师，曾经在这个灾区这个给孩子们上课，然后还在黑板上写了多难兴邦，就这个事儿我们都大家都还看见这个照片。我的感觉呢就是他似乎一个是要表达一种他的今后的历史形象的定位，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师在育苗，所以这两位其实我觉得都有一个对自己的历史定位的这种展示。吴呢可能主要是展示就是他对于这个抗震救灾这件事情他的历史贡献，温当然在这方面也有贡献了，但是他更多的是强调是一个这个好老师，这是一个正常的解读。当然也有更过甚一些的解读，那么就是会这个在媒体上也提出来了，就是关于这个当年抗震的时候有一位这个中央军委的当时的副主席自己自封总指挥，然后不听这个温家宝的调度，然后逼得这个胡锦涛出马来这个来挺温，这样才这个把这个抗震的这个指挥权算是统一了一下。这个事情呢可能引发这样的记忆呢，当然就是也有对现实的一种影射，那就是说到底谁是郭伯雄的后台，这方面的解读也可以成立吧，就是说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好，这些解读呢咱们也仅仅是作为 参考。 那张老师他说的是一个角度还很正常，就是在正常人可以能够想到的范围之内。那反倒是温克坚老师他的角度我觉得有些的不一样，他就是主要从这个刷存在感的这个层面上去理解哈。我们来继续听到另外一位独立的学者温克坚的分析。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刷一种存在感吧，就是胡温他们也的确会以一定的频率可能出现在一种边缘媒体，然后呢那个这个媒体又通过网络传播给关心这些事件的这个人基本都能传递到。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很难说是跟老大在国外的这个访问连接起来，这个没有办法做明确的判断。 嗯， 但是呢我觉得是刷存在感，就是表明他们还在场，这个信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确定。 嗯，他们为什么要刷存在感呢？因为像过去比如说朱镕基什么的他退了就退了，似乎只是自己出书啊或者清华某些活动会出现。 对，刷存在感的这种背后的心理机制，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就因为现在这种时局比较诡异嘛，大家都会做各种猜测，然后海外媒体的一些造谣呢，就会导致人们做一些联想。那样的话，我觉得时不时的露个脸，刷点存在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表明他们还安全，还是大局在握，或者说是也给他们身边的利益相关者，原来跟随他们的这些兄弟们啊，小弟们啊，一个信号吧，我想。 我看到您还有这么一个判断哈，说旧平衡已经打破，发生了一个所谓的高层政治生态的小型重组。我想知道您是通过什么得出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结论？ 啊，这个感觉当然非常主观了，就是说一个就前段时间，比如说打虎也好，这个对一些政治对手之间的这种较量也好，我觉得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这个主导者是比较强势的，包括要对这个可能更多的这个大老虎啊、老老虎啊要在下手，这种一种感觉嘛，这种态势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但是最近一些事件，包括对这个康师傅的这个庭审的延期，包括这些很多老人这个退休老常委的这个刷存在感，就好像给人的感觉，起码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这个原来这种比如说某股力量主导的这个咄咄逼人的这种打虎态势，可能是威胁到了原有权力结构的平衡，而通过某些我们看不见的动作，也许这个就通过这些信号就表明那个，我觉得他们达成了某种阶段性的妥协吧。 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的这个打虎行动或者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他们的态势会有所减弱，不会像从前那么强势？ 我觉得一个机构像中纪委的扩张本身也肯定有它的这个局限性，就包括人事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预算啊，包括它所能动员的这个比如对原来官僚体制的这种比如说我觉得势能啊，都有它的这个有它的边界。最近一段时间来，这个中纪委这么快速的扩权，这个对很多其他机构形成那种挤压，我觉得客观上它肯定会受到反弹嘛。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对原来权力格局的一种威胁，原来多年形成的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格局的一种威胁，我觉得可能是通过最近的这种互动和反弹的话，我觉得可能的确阶段性的这种中纪委主导的这种权力重整是受到了抑制，但是这个是不是就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我倒不这么认为。 昨天我看朋友圈还在流传这么一篇文章，就是王岐山最新表态说我们很坚决也很慎重，那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待他在这中间的表态的。记述的是他在四月份的时候跟几位外国专家的， 这篇文章我看了，我自己看了，那个我觉得这篇文章几个观感吧，一个的确就是说明我看有人在评论，就是说一个王岐山这个滔滔不绝的对着国际两位学术大师，这个在他哪是在请教呢，他简直是在那个做训斥一样。我觉得这种态度上这个给人蛮好笑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说这个一个中纪委书记面对两位国际大师，这个在知识上做那么强烈的这种阐述，这不太得体。另外一个的话呢，这个比如说这个题目说我们会很坚决很慎重，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很多事情是真正官场要做的事情是不需要解释的，或者起码是不需要自己来解释的。如果说一个事件比如说像反腐这种行动居然要主管反腐的最高官员自己来解释，那我就觉得不太寻常，就好像有点这个此地无银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个人会倾向于认为这是对某种这个阻力的一种情绪性反应。 好，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解读了。这篇文章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微信里面搜一搜，它反正是安全的，叫王岐山最新表态，冒号我们很坚决也很慎重，这是4月21号到24号，非常著名的，他们说这是学术界的这个超男，很著名的政治思想学者福山教授和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就应邀 在北京呢参加了一个外国专家局改革建言的座谈会。那么在会上呢，王岐山书记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表述，大家可以再去研究研究。那其实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咱们还是从媒体人的角度，从这个宣传舆论造势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解读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一个是学习粉丝团，一个是学习小组，还有最近风头很火的叫做江选研讨会。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呢，他发了一篇我觉得太牛的文章了，就是咱们这位长者他到底掌握了多少门语言。 对， 那香港媒体很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记得是那个张宝华那个女记者，她在北京采访，也是问到说，哎，董洁华是不是中央清点啊什么什么的，就问到这个问题呢，咱们的讲者就大为恼火，然后直接指着香港鼻子骂说，什么你们too simple， 然后 sometimes 什么 naive 那种。所以这个一直到这么些年，大家都会时不时的翻出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谈资。那在这篇文章他也是讲了那个段子，诶，结果呢他就一梳理，哇，真是太不得了了，他除了会英语之外还会 俄语 会法语，会西班牙语，还会一个特别冷门叫乌什么什么什么 乌尔都语， 都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是吧？所以他这种我觉得非常立体的，你也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样搜罗到那么多的资料。如果从领导人形象包装上来看，我会觉得从前没有过的就是这么一个包装的方式，给人眼前一亮的这么一个感觉。而且你看他的号，他不仅仅是吹捧，或者说是把他往神坛上面去捧的那种，他有的是充满戏谑的，包括民间，是吧？咱街头巷尾爱议论的，跟某一歌唱家的这种，他也写出来。但是他当然现在他很不幸阵亡了，所以呢，我觉得这背后应该也可以再解读解读啊。那等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方面的吧。好，三立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说到这个宣传啊，你如果仔细的去琢磨的话，你会发现他这次爆出来的这个路径显得也是有一些的特别。因为首先你在传统的这些主流媒体上你是看不到踪迹的，主要还是在民间的舆论场在发酵，转而被这些主流的媒体报道。那我记忆当中是很少看到退了休的国家领导人或者高官他们有一些什么特别让人有联想意味的行踪。我印象当中，过去李兰清他，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是来过我们学校做讲座，但他做的那个讲座呢就不是跟政策或者跟政治有任何的关系，他给你谈艺术谈教育。然后后来你会发现给他营造的这个形象，他就是专注于像篆刻呀这种绘画音乐，就显得逼格甚高这么一个感觉。要不然就是像朱镕基这种，刚才讲到他是写书或者在学校里面出现，但也是跟政治去撇开关系的。但你像这次胡锦涛这个就很明显是有，我觉得张立凡老师分析的逻辑那些证据都是很畅通的，就是你让立刻就联想当年地震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哎，佩芬，你作为台湾人看来这个是不是觉得大陆人太费劲了，就是解读这种东西？ 认真说还真的说真的，你说刚刚讲其实就观察，其实在大陆可能每一届就换届之后真的不只是退出政治的一个舞台上，可能连媒体的整个版面都一并退出嘛。可你说对于一个台湾生长，我其实不太很想象，因为退等于不退，退的可能比你说 即使退休他绝对不是一届平民， 对，他还在，而且他尽可能就是像台湾这种，他虽然是一届平民，可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面或者是他们在媒体还想要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或甚至你反向来说好了，对于媒体来说其实也尽可能去炒作他们的各种一切。 对，所以其实你说退出版面，在台湾这是不可能 的 事情， 嗯， 即使他是下来没有什么真的什么就是一介平民这样。可是在大陆我觉得有些时候，就像刚番素在上一段讲到说，你说近期可能多的这些一些社交媒体，就是可能什么学习粉丝团这些东西， 嗯， 其实相对起来我觉得应该也是说等把人从神坛上走下来，倒不是造神，对，就可能也许我不知道，也许你们成长的感觉就是对于你们来说的领导人的意义是什么，就可能比较像是一个高，就是真的是 高不可攀的， 对，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嗯，那但对台湾来说不一样，就是真的是整天拿 对，因为那是你们选出来的是吧， 对， 不行 就 把 他的一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 嗯， 所以你说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就至少我开始玩微博玩微信，就开始发现了可能开始有这些粉丝团，开始写一些就是转一些也可以给你笑脸，就是这些东西跟你以前觉得你可能在五年前你都不可能想象的事情， 嗯， 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在学习就怎么样讲，就 怎么样让领导人变得 有 温度，有 点人味， 对， 确实我感觉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接触到的，不管是你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还是媒体的报道，你就感觉领导人永远都是跟你有很远的距离，他们都是冷冰冰的， 嗯， 你就感觉你是看不到他们活生生的面孔的，永远都是一副可能一个固定的政治的模式来报道他们的所有行程，所以他也没有出现在你日常的生活中，只是你永远都知道哦，我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今天又干了什么， 嗯， 然后又为我们全国人民做了多大的贡献，是不是这个日理万机不辞辛劳。但是你看台湾，我觉得刚才佩芬说到台湾的领导人退休之后可能他们这个在媒体上的报道还是占极大的版面，甚至影响了现在的一些政策，我就感觉好像台湾的领导人他们退休之后真的卸下这个重担，反而没有负担了，他们说的话更放得开了，尤其是像李登辉，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话越来越跟他在任的时候是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嗯， 以至于现在很多人还是把他当成，就是我觉得他是人为把自己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领袖， 是， 所以 我觉得不见人为，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政治的风格，在大陆可能很多时候你在政治上每一个动作你要十分小心， 嗯， 因为太少了，所以他每一个动作都有解读意义， 对， 所以他必须要非常小心。可是你说在台湾，你刚刚举到李登辉好了，其实你真的觉得李登辉是造出来，其实真的不是，是他在下台之前其实他已经知道他未来要做啥， 嗯， 因为你看他组了一个台联党，其实说真的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要做他一个禁卫队，要延续他的政坛影响力，还有就是如果下一任开始查他的弊案的时候， 嗯， 他有一支铁卫队可以保护他，所以其实这个人非常聪明。那即便你说他退2000年退到现在2016明年2016对大选，其实你说他没影响力，他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嗯， 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政治风格的不 生态完全不一样。哎，你说这个我倒是想到一个事儿，就咱们谈台湾话题的时候，尤其是谈外交层面的时候，不是经常会联系一位外事人员嘛，台湾你们叫对外交部长陈建仁是吧，就是我们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就觉得啊，这怎么可能，就你一个电话就可以打到 手机，还手机 对啊，还是手机直接打到人家家里哦，他也完全没有说我是台湾是吧，你想这么核心的这么一个层级，你都可以直接打到电话跟他聊一个小时也好半小时也好，他都愿意配合你。这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你放在大陆怎么可能，一个电话直接可能层层关卡会卡住，你就不会这么容易去接触到，所以这些细节你也会发现。当然这个两岸它确实政治的这个生态和系统实在是差别太大，但是就正如春雨讲的，现在慢慢的你会觉得领导人或者在高位的这个形象他是希望能够有更加丰满的这么一个方向，接地气有温度，但是呢我发现的有些号它运营着它的味道又会慢慢变了。比如说粉丝团，就是一开始学习粉丝团在微博上横空出世的时候，大家觉得非常新鲜，你怎么能把一个就是拍的歪七八糟的，完全是就是感觉像偷拍过来的照片直接泼到网上是吧，这有毁咱们领导人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但是慢慢的你又会发现他中间的一些爆料会让你有疑心，说哎，这他们怎么弄到的，这些看上去还比较神秘的或者普通老百姓你是接触不到的这些素材的来源。所以呢就很多的这种起底的文章也出现了，当然你要看这些起底文章是谁发的，如果说他又是某些官方媒体发出来的，党媒发出来的，你又会觉得哎，是不是他们在一起做一些的宣传。当然了，我看到今年初的时候南方周末他们做了一个起底学习小组的这么一篇文章， 他后来呢就是告诉大家，原来现在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不是也有一个叫学习粉丝团的吗、 嗯、 那那个学习粉丝团学习小组它其实是人民日报的这个海外版的记者在运营，但是它里面讲到说是海外版的几个年轻的记者，他们利用公余的时间自发的去进行这么一个编辑的动作，也会跟我们做新闻一样会考虑尺度的问题、发布时机的问题、这个措辞口径的问题。当然他这么说我怎么觉得，当然人家毕竟是人民日报是吧，喉舌能够掌握到的消息或者原则我觉得应该比咱们把握的更加的准确 到位精准 到位。但是这个江选又不太一样，因为你会发现学习小组学习粉丝团怎么样他都不会说领导人的坏话，或者你从他的字里行间你是感觉不到那种酸味儿。但是刚才举的例子那个江选他就有些民间茶余饭后你觉得不是能够登大雅之堂的那些议论他也会卷进去，所以就更让人起了好奇心。那这个呢我们也听听张老师是怎么样分析的，他看到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比我们看到的更多。你有没有观察到在任的和卸任的领导人他们信息发布渠道的规律，尤其是在民间舆论场，主要是有几个号引起大家关注，像学习粉丝团学习小组啊，还有那个江选研讨会，这些是不是也是一个新现象？ 就是关于这个前两个学习啊，我们看呢，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团队，而且呢，他们是有分工，所以他们发表的东西来讲啊，内容上和这个方式上，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现在高层领导越来越重视互联网了。利用互联网的这个传播呢来为自己进行包装，而且呢他们是看得出是一种团队的活动，因为他们所发表的东西的内容啊，尤其要学习小组他其实是也有爆料，这是比如说这是一群人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搞的。但是我觉得江选这个就不同，江选研讨会给人的感觉呢，它是比较个人化，就是它的作者的文风相对一致。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宣传手段也不同。就是我们初开始看这个江选研讨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有很多的调侃，甚至有些地方。对他所说的那位这个长者啊，也不是很恭敬，有不少的调侃。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他可能比那两个学习要高明。为什么说这么说呢？因为中共的这个宣传历来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就是，你要是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就是一切都好。这一切都好，往往就是这个可信度就自己就把可信度降低了。 对， 因为什么？你总是一种绝对化的宣传，这个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和反弹。所以呢，这个前两个这个学习这个班子啊，他们还是掉进了这个陷阱。但是呢，如果说你解读这个江选。一开始你读的时候的感觉就是，哎，他不是站在一个吹捧的角度来评论的，他是站在一个好像比较独立的观察的角度来评论这位前领导人，所以呢，他的角度就相对来讲给读者的感觉比较个人化，还比较的客观，也很可能他的作者就是一个人。那么到底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因为他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发的东西也被删过，而且他自己还表达说我这个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没了。那么到底这个人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还是呢这个人是有背景的人，还是呢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账号，但是后来被某一个派系收编了？而这种情况也经常有，就是一些公众号本来可能是就是一帮人或者某个人自己传起来的，但是后来某一种势力觉得，哎，这个号有用，那就可能收编。所以到底这个江选研讨会是怎么样一个背景，以及他未来会怎么走，这个现在我们不是很清楚。不 不像这个学习粉丝团和这个学习小组那么的形象那么明晰。互联网上的这种账号也是可以互相买卖的，也是可以转手的，所以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就是从宣传手法上来看，如果说江雪莲研讨会也是一个宣传手段的话，那么高下立判，确实它比那两个号要高明。 嘿，这个说来还真是巧，咱们三 D 曾经请教过的一位嘉宾，昨天我现在就不透露他姓名啊。昨天在微信里面就跟他聊，我说，你有没有认识，什么人啊？就是他熟这个江选研讨会，哎，他还真认识。他说我认识那个运营者。我说能不能跟他聊聊，就是我们能不能采访他。结果人家说现在不太方便，你也知道现在他这个号不是被封了嘛，所以他人非常的低调谨慎。但是他就给我透露信息，我说像那个什么掌握多少种语言，他怎么写的，他就是泡图书馆一个人在弄。而且呢，就是他反正只要是但凡问到他这个号，似乎有很多就是不便明说，也生怕会摊上麻烦。你看他这个江选研讨会哈，就是他之前还用过几个名字，一个叫我哈永恒，然后还有一个叫长江学者，然后他写过一系列的哈三篇，就是说到底哪个西方国家他没去过，美国的华莱士到底有多高，香港记者到底跑得有多快。就是你单从咱们做一样是做节目的人来说，你会觉得哇，这个选题好，这个角度好，这个标题都起得非常好。他是不是做媒体出身？我说你帮我问问他。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我说他是不是80后？感觉说话的那个语气呀，就是行文那个风格就很年轻。他说这个也不好说。但总之呢，就从这个朋友那儿，他给我肯定的说他是一个人在做。当然了，这也是他这么说的，咱们也没有更多的渠道去证实。我就跟张老师就也聊到这个现象，我说我知道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张老师，一说就是话匣子又打开了，又讲到了，他当年对老姜的这么一个印象哈，我们也来听听看，非常有趣。 当年姜还在台上的时候，《江泽民传》就是对美国人写的那个出版，我是写了一个评论。 啊， 我对姜有一些个观察。就是说，一个是他受的教育是和其他的各位这个前边的中共领导人和后面的中共领导人都不一样的，他既受了传统的教育，又受了这个西方式的教育，后来又受了东方式的，就是这个苏共那个系统的那种教育，他受过三种教育。所以我们看他的有很多的表现，也确实就是他是做外事局长出身，所以他给人的感觉其实形象相对丰满，就是说他给人的感觉他是一个人，就是人的毛病他都有，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也不是神，他也不是那个像后来那位就非常刻板的，大家什么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那也不是那种，但是也不是现在这位那么强势，他也不是。然后呢，他喜怒哀乐可能他都会表现出来，他不高兴他就会让你知道他不高兴，然后呢他也特别爱表现自己的才艺啊什么什么的。 哎，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说如果江选那个真的是被某些人看见了，或者某些高层知道了之后，你说学习他们这个是团队打造的，刻意打造的一种形象吗？他们会不会在意？就是你把江的形象营造的相对来说更丰满，甚至更可爱一些，更有趣。那学习的人他会不会要跟他比一比？或者中共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心理的传统，不想让你对前任的领导人的这个形象塑造要比现任领导人高？他有没有可能因为这种心理会出来做什么？ 其实现在反正所有这个中国的事情都会被这个政治化解读，也可能原来这个作者他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他写了点东西，但是呢越解读就越政治化。现在从这个执政理论上来讲，他这几块里程碑你也不能马上说你想推倒哪块，这个肯定不行。这个三个代表他也是写入了党章的东西，它也是你这共产党的这个基本的执政理论的一部分，所以你说你不让弄， 这个也不行。当然现在都是这样，肯定现任的比过去的那个影子要大。孔子讲说新鬼大故鬼小，新的肯定是比较强势，所以呢我觉得人家有两个组在那儿宣传也已经是不少了。然后这个如果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从中共这个理论体系上来讲似乎也不能完全消灭吧。 这个张老师似乎也没法预判就是将来会不会出现什么，但是现在现状是这个号已经看不见了。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想结识这个幕后高人。我看他在14年12月20号的时候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我们来谈谈这个号。他解释说呢，我喜欢夹带私货，即使带着恶搞戏谑成分，我也希望行文内容是严肃克制而且有仪式感的，幽默也是有高下之分的，一本正经的荒诞才是最高明的，不求你哈哈哈，只求嘴角上扬。所以你看他的这个解说包装，我就觉得他是有比较高的这种媒体的修养和基本的政治的学养。我这么瞎说哈，就如果说学习粉丝团，你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被封嘛，如果说是出于这种心理的话，我觉得不用这么做，就是你可以学着他的那种行文或者包装的方式，就是你未必都得是100%的优点，你偶尔弄个缺点其实更可爱。这个人你们觉不觉得？ 其实也有吧，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动画的那个动态图，就是在 APEC 领导人会议的时候， 或者你就自黑，民间不是很多自黑吗？说他穿的衣服是怎么着的，是吧？ 对，然后、 跟奥巴马比， 然后他不是那个习大大一直在朝一个方向那个看嘛，然后也不朝这边看，结果那个我们亲爱的这个国母，他就往这边一看，然后习大大马上转头就过来看，所以说还得听媳妇的。我记得当时那个还挺 是学习小组发的是吧？ 我不记得是谁发的。 哎、那如果真的这么发，我觉得还挺有幽默感的。就像那个马英九团队，我也印象很深。当时他不是两个人在哪个场合吃饭嘛、就吃那个什么红豆饼还是什么的，他就那个吃相让赵美清那么斜眼看着他、也包括他出席一个什么场合，他一个人就往前走了，没管他老婆，结果他老婆就说什么你怎么这样，什么你这副德性还是干嘛，就类似于这种表达。你看媒体一报，你反而觉得这个领导人很可爱，就他有一般人的那种缺点。对， 所以其实刚刚我觉得张老师讲的很重点、就是如果你在操作上你只是一面的就是包装说好、我觉得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里面大家是很讨厌。 对， 这 就怎么可能， 或许他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每一件好、就这个人真的就好到这种地步、可是因为就是这一般人来说，这跟我们生活离太远了。 对， 所以可是你说就像我举这件例子、蔡英文明年就是参选嘛，你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听众可以去注意他，就是民进党现在这个团队在帮他做的所有包装。他现在在干嘛，在拍一个长的纪录片，就很多小片，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你说当然他的团队要包装他当然是好，不可能是说今天他又是怎么样就说他的缺点嘛。可是前两天因为他在一个场合说了一句错话，结果你看也得要道歉嘛，就你会觉得这才是对。如果他当天是说啊，那因为我从你们解读错误解读、我觉得这感觉就又开始跟人然后有点不太远。所以其实在包装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高明，有些时候你要懂得就像刚才这样，你要自黑，你要开自己玩笑，因为这样才是现在的真的社交媒体的一个主流。 没错。 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包装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不知道樊素你小时候看过没有，就是会有一个三代领导人共同出现在一张画卷里边，然后一个是毛爷爷说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一个是这个 什么富起来是吧， 对，一个是强起来，然后你就会觉得那种包装是离我们特别远。你每天都是在仰视他们，然后忽然一下子你看可能这也就过去了10年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其他两位领导人可能他们的形象还没有那么风范，但是这个江选一出来之后，那第三位你马上就会觉得哇，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又有才华又有才能，然后还谈笑风生的一个，你就会马上就把他的形象和这个之前那种领导人的形象给割裂开来，你就会觉得他可能私下里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只是大家真的是把他给捧起来了。 就是这个幽默啊，恐怕是现在的政治人物最难达到的一种素养，因为幽默背后你不是瞎开玩笑，有的时候玩笑你没开好你就显得特别 low 而很傻，马英九闹过无数的笑话，但是你一旦开得好，你像你们喜欢的胡志强是吧，人家是有这个阅历或者有学识有涵养在里面 支撑，也是表现他一份自信。自信的人他才可以被你拿来开涮开玩笑，他不会生气，气度也比较大。所以呢，这可能是最难到达的一种境界，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方向。你看奥巴马每次在什么白宫跟记者见面的，他都是勇于自黑，黑的觉得哎这个人特别可爱。那这个有点说远了。其实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聊退休领导人该干嘛，他们在干嘛。有一个现象也是比较直观的，就是一方面中国的领导人可能出书，像朱镕基出书完了之后呢，有的人他就会捐款，就是把他的那些稿费啊会捐出来。但是呢觉得这不是常态。你反观如果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话，你像什么克林顿啊他也有一些商业性的演讲，但是出书之后也会捐，也会做慈善。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另外的疑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太喜欢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公民素养的问题，还是说本身财产他可能本来就没那么多，你一捐反倒是让大家起疑心，是吧？你哪来那么多钱，这可能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儿来聊聊这个。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贝芬。 确实呢，你在中国这些退休官员的退休之后他们做的事情可以看得到呢，似乎很少人像西方的那些卸任的领导人一样去到处去演讲啊，或者说写了书之后把那些版税给捐出来。 中国领导人也捐， 朱镕基算是一个特例， 很多人都捐了这个版税不光是朱镕基，还有这个李瑞环然后李兰清也捐过然后很多人都是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看来他们的退休工资可能真的比较少，只能靠这个版税来做慈善。像吴官正捐过115万，然后设立了玉红奖学金朱镕基是设立了时事助学奖学金然后李瑞环是把他这个务实求理的版税100万创办了一个桑梓助学基金会李兰清是用稿费办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然后李鹏是建立了李鹏延安助学基金会。之前的领导人像邓小平，他生前的一些稿费他也创建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所以大家其实都在捐这个钱，只是捐的多少不一样。 对对对， 但我看到捐的最多的应该是李瑞环这个，因为他不光捐了版税，他还这个卖了几幅他的画就是他之前收藏的画然后有一幅画直接就卖了2700万，他就全捐出来了对。 但是你如果是查这些的榜单什么的，总体来说你在中国捐赠百杰榜里面，这个是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他们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就公布了一个榜单，上榜的绝大部分都是商人，只是86岁的朱镕基是连续第二年跻身其中。那他就是成为中国退休政界领导人中最乐善好施的人物。我看纽约时报还专门做了一个报道，他们就表达这么疑问说为什么中国退休官员似乎捐助的金额不够高，这个是说明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公民精神的缺乏，还是说中国官员他根本就没这个文化。 没有，更重要的是没有这个收入，因为我们退休官员的这个工资其实相对美国是很低的 对。哎，我这个我还昨天专门请教了一位曾经在哈佛这个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过访问的一位年轻的学人，叫任毅，他微博兔主席跟他留个言，他给我回复了说，其实一个呢可能是因为中国官员没什么可支配的收入，所以你不可能成为这个捐赠主体，没法跟商人比。那再一个就是中国官员多半是官僚，他不懂得筹资，是吧？你像美国他竞选，他中间很多的工作他是要去筹款来帮助他的选举。最后呢就是一般的公众人物参与公益活动，他可能有这个理念上和他运作方面的问题，因为你别说捐钱了，就是普通的像赈灾的那种捐款，他都有存在很多运作不透明的这个地方，也包括一些配套的一些机构他可能也不是非常完善，最主要的还是想要依靠 NGO 嘛。但是我们也聊过好多次，现在民间的 NGO 他在中国 国很多领域政治上它又显得比较敏感，而且政府的机构和官员因为这个他可能也一般不愿意去扶持和参与，所以总体就显得很受限。总之呢，他的一个看法是说，是文化和制度相关的因素，可能捐赠不能说是需要什么公民精神，更多的是需要的这个同理心，或者对他生育的正常的需求，就是要博一个好名声。 其实你说在台湾的话，其实不是说退休才捐，在任就要捐的。你看马英九、陈水扁在任都要比谁捐的多， 是吧？ 真的啊， 他 就 是 把薪水捐出来。说真的，这已经我觉得 有点过了。 对，但刚刚追求到点，我觉得还是一个收入问题。你看，你就看国外的这些，你就像克林顿，最近呢，我看台湾商周有一个封面，那天吸引到我，马上把它拿出来，就是之前的那美联储，美联储的主席 Bernanke 上任那个、要到那个台湾演讲，我想哇，好不错哎，如果机会，如果刚好我在台湾可以看看，就看入门票要10万块台币，就一个演讲要进去的。可我又在想说，如果你说讲这些东西，你究竟有什么内容，他也不是在任，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你看他设定的这个价码跟他进去的这些人，其实大部分就是一个形式意义。就是你看，我如果今天我是个大老板，我跟 他 哇，你看我跟 Bernanke 吃过饭，我才听了他演讲，我可以拿来做我个人的一些行销或者是一些广告或者我的履历都好。可是你说讲到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制度，就是其实像美国克林顿他在退任之后，他也当某些就是基金会或是一些商业公司的顾问，一年可能他的薪水就有500万美金，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可是就是因为在制度完善之下，你说一个卸任的领导人官员，他卸任之后，他去跟这些不管是公司也好，如果是担任他顾问，他有一些法律可以去规管或者是监管你是不是有中间有什么样的这些什么输送或是什么的，我觉得在这些制度好，所以也让他可以做的比较坦然自然。 对， 但在中国因为很多事你说真的没有那么完善， 说不清道不明， 所以可能也许就相对文化的不同也造就这样领导人就退休之后的生活很不一样。 对，其实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叫葛建雄，他其实连续几年在这个全国两会上都建议过说要为离任的国家领导人制定一个礼遇条例，令他们的退休后的待遇是有法可依的，但是不能延及子孙。因为现在我们看，就是根据我们了解，就是大家公务员可能他们真正的工资收入是不高的，尤其是退休之后也不会很高，然后就别说领导人了，他再高也高不过这些企业家，所以他们是没有那么多钱的。但是你不可否认他们享受的这个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咱们国内实行的是干部终身制，所以就国家是对所有的政要是一包到底的，从他们的子女到包括他们去世之后的一些安排都会有。那时候的这个工资真的是非常的低，其实大家也用不到工资，只用这个国家给你承担福利待遇就行了。然后后来是建立了退休制度，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医疗条件有很多的改善，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政要他们是离休不离党，退休不退制，然后退位但是不退权，所以有很多这种福利上的这种待遇还是跟以前一样，或者说因为他们是退休的，他们享受的这种照顾还要更多一些，而且连很多子孙后代他们也是要一起享受的。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北京有很多四合院原来是可能拨给一些国家前任的领导人住的，但是等他们退休以后，这些四合院也没有被腾退，变成了他们子孙的一些资产，甚至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有很多他们的这个领导人，虽然他个人享受这个待遇，但是他们可能会借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的家人这个生病住院了等等，都会算在他个人头上。我看到有一个报告，他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官员他感冒了，然后就住院就花了200多万，然后就是因为他把全家人的这个东西都报在这里边了。 所以这个你不捐也就算了啊，因为有很多现实原因的制约，但是你别退休之后还拿国家更多的资源。好，这个我们今天就先讨论到这儿，谢谢佩芬参与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拜拜。